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国产动画随大圣归来，这几天中国原创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凭借口碑逆袭，以3天过亿、5天过2亿的票房成绩，成为这个暑期档当之无愧的黑马。影迷评价，大圣归来可以和好莱坞匹敌，是当代国产动画的新标杆。近年来在与日本、美国动漫行业的竞争中，中国原创动漫逆风而上，出现了像魁拔、秦时明月等优秀国产动漫作品，吸引了上千万稳定的粉丝。与此同时，传统动漫也在突围，谋求复兴。品质上乘的国产动漫是如何诞生的？时下中国动漫产业还存在哪些问题和困境呢？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经典的动画形象孙悟空曾经被许多影视和动画作品都解读过，他呢曾经是国人童年的集体记忆，也是孩子们心中的大英雄。这几天呢，孙悟空的形象再次被搬上了大银幕，这一次他不是一个又帅又风光又狡黠粗莽的美猴王，而是带着一点忧郁，有点无力，但是呢侠义肝胆的一个东方的战神。这样的齐天大圣让影迷们眼前一亮，眼角湿润，也让遭遇过票房滑铁卢的动画同行们重拾了行业自信。就是这样一部前期排片量不足，又是院线一贯不看好的国产动画《大圣归来》，在今年的暑期档电影市场凭借着良好的口碑成功的逆袭，创造了3天过亿、5天过2亿的一个票房的成绩。那么在被美国和日本动漫占尽风头的行业市场当中，品质优秀的国产动漫作品是如何突围的？时下的中国动漫产业还有哪些问题和困境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都邀请嘉宾来为您解读。首先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著名影评人，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的索亚斌老师。索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著名影评人，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沙丹老师。沙老师欢迎你。 你好。 大圣归来我们看到今天上映还不足一周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这部影片。没关系，节目开始之前呢，咱们先来听一下大圣归来的中文版预告片。 大圣等等我，四大天王是兄弟吗？ 是姐妹。 那哪吒是男孩吗？ 哪吒。 托塔天王有塔吗？ 你得让我安静会儿。 二郎神真的有三只眼睛吗？你真的是齐天大圣？ 孙悟空，你法印还在，现在只不过是个普通的臭猴子。 哼，什么齐天大圣？ 你一定会很多法术吧？ 如来老儿，俺被你困了500年，还不够？ 靠近他们。 光听这个预告片哈，我们能感觉到这部动画电影的一些气质，像幽默呀，比较深邃，还有侠肝义胆。我知道索老师看这个动画电影看过两遍哈，一遍是自己看的，一遍是带孩子一起去看的。您的观感是什么？ 因为这个片子我看的比较早啊，就是在一个多月之前，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时候，这正好是我们这个传媒大奖这个单元的参赛电影之一。我们这个参赛的一些评委到现在直到今天还在议论这件事情，说哎呀，当年怎么没想到给他发一个奖呢，今天这么火，是不是我们看走眼了。但其实因为其他的十几部参赛的电影啊都是真人电影，所以这样一部动画片放在里面，我们真是有点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它。所以说当时就没有什么奖项，今天回想起来呢多多少少有点小遗憾，但当时的确就感觉出来这是一部还不错的片子，所以说在上映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我就带着老婆孩子就去看，但是呢第一天竟然没有买到票。然后第二天我就搜了搜我们家附近的一些影院，找了一个相对不是那么热闹的区域的一个影院，然后领着孩子去看了一场剧目，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应该说我也算是这个电影的自来水之一吧。这几天也是在向我的很多的亲戚朋友也是在大力的推荐这部片子。 是你看哈，之前大家都说这个动画尤其是国产的动画题材的电影不被怎么看好，像您作为这个评委在评奖的时候动画题材的它和真人的这种电影比起来可能优势也没有那么的明显。 不，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一个体系的作品啊，尤其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评奖恰恰凸显了中国当代优秀的动画作品还不是特别多，所以说呢才要把这样一部比较好的作品啊放在和真人电影一个单元里面去竞赛这样的一种窘境。其实你像在美国也有，它就是最优秀的动画片你也可以评奥斯卡的最佳影片，但是呢它首先有一个最佳动画片的那样的一个单元，是让动画片自己去角逐的。但是我觉得整个的中国动画电影啊在大圣归来的确是达到了这么一个新的高度吧，就是到昨天上映第六天啊，它就票房接近2.6亿，已经是中国的有票房记录以来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了，已经超越了今年年初上映的那个熊出没2了。那它是不是还能够走多远走多高，这个现在很难把握，但是大家估计票房至少是应该能够达到5亿以上了。但它能不能超过迄今为止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票房最高的一部动画片，是美国的《功夫熊猫2》，大概票房是6.17亿。是不是能够超越这个记录，创造一个中国电影的新的这么一个创纪录的一个作品，这个还有待观察，但是我还是很希望他能够，我自己能够看到这一幕的。 这黑马希望他能跑得更远一点哈。这里要特别提到的就是沙丹老师昨天哈特意去看了一下这部动画电影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您对这部动画电影您的观感是什么？ 我的观感其实真的跟那个小斌老师差不多啊，上海电影节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嘉宾证啊，可以免费看这电影。免费看都不看啊，为什么一听是动画片说实话真的说实话内心就不太想看。 我是那个单元的评委必须得看，你看他是其他单元的评委他就不看。 我们跟那个索老师基本上算是一代人啊，因为我们都因为研究电影研究动画电影也知道咱们国家一直以来到尤其是这个新中国建国以后啊，专门文化部是有下过文的啊，要求这个咱们动画片要向给小朋友进行服务啊，因为小朋友服务像我们这种啊这个啊已经人到中年了我们还凑什么热闹啊，又知道过去都是喜羊羊灰太狼啊熊出没啊。后来这几天呢就是一直都是朋友圈被这个刷屏是吧，那就感觉就不看你的 out 了是吧，然后呢但是内心还深处是一些想，我是影评人啊，我是知识分子啊，我怎么能看这种片子呢，但是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这个舆论啊裹挟到当中，已经进入到这个跟那个这个暴风眼似的啊，最后不看也不行了，看了之后真的是啊就像刚才索老师说的那样，是觉得真的中国电影就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啊。如果拿这个电影如果作为我们中国电影的一个动画片的一个主流水平的话，我们觉得中国电影真的跟外国电影啊外国动画电影不管是日本的还是美国的，咱们还是有的一战的哈。当然这个电影当中我觉得还是有也有一些小的问题啊，但是它真的让我们对中国的动画片可以 真的可以很自豪的说，我们还是很有底气的。 我看到一个挺有幽默感的评价是这么说的，说以前呢，可能国产的动画电影跟好莱坞的这些电影哈差距有100年，那么现在这样的一部《大圣归来》是缩短了就只有10年的这种差距了。其实以前的这种动画电影可能更多的是对于低幼层次的这些小观众哈，或者说是反智化的，但是这样的一部电影可以说是成人适合全家人一块儿去观看的，这个是挺不容易的。 其实这个现象呢，就是近十年来，其实中国动画的整体的发展速度还是挺快的。我们知道，就是从2002年《英雄》上映开始以后，中国电影的市场的膨胀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在最早的几年呢，动画片其实市场空间特别小，大概正好就是10年前是第一部《喜羊羊与灰太狼》在电影院上映，当时所有人都不看好。结果好像最终票房是7000多万吧，这很令人惊讶，在当时就觉得是不得了的了，因为它是中国整个的影院动画的一个破冰之作。但是呢，经过了近10年的发展呢，其实整体来讲，我觉得中国的动画还是好，还是整体发展的非常好的。因为沙丹刚才他说，除了学者的身份之外吧，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导致他对这种片子看的比较少，就是他孩子还小，就是不像我的孩子，就是6、7岁以后吧，他去电影院基本上首选就是动画片。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外国的、中国的，基本上我都会去看，然后就是尽量在电影上映之前了解一下它的品质是如何的，适不适合带孩子去，否则你去电影院反而降低了、拉低了孩子的审美水平，也不太好。就是很多中国的动画片原来可能会给人这种感觉，但是 我想说的哈，您说的这一点特别关键，就是从观众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因为我看到现在不少朋友刷朋友圈都是说带孩子一起去看，父母小时候的这个偶像变成现在他们下一代共同的偶像啊，所以说我们国产的这个电影能给2代人甚至是3代人创造这样的一个集体的这种动画的偶像，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是的确是在前几年的时候呢，应该说就是很多的这种动画电影啊，还达不到让合家观赏的时候合家人都满意的地步。所以有那么一句宣传语嘛，说你带孩子去电影院看这个片子啊，你看睡着了证明你是有爱心的啊，你愿意带孩子去看，哪怕你自己不爱看，你要是能看得很高兴，证明你是有童心的，就证明你在某些方面跟孩子一样。但是其实他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他很多片子让大人是不满意的。我觉得这种现象大概是去年就开始打破的。首先从市场容量来讲，去年就有一个特别大的跨越，因为全年我没有具体统计数字，大概是有10几部的国产动画票房的体量达到了4、5千万左右，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就是说，而且呢，去年开始有一些适合于就是10几岁的青少年的儿童观看的一些作品，比如说像《秦时明月》，像什么《龙之谷》《破晓奇兵》。那么到了今年的年初呢，还有一部片子是很典型的，是给成年人看的了，就是那个《10万个冷笑话》，因为它里边的很多那种笑话就完全不适合儿童了，他们也理解不了，也不适宜他们去欣赏的。所以整个这个动画片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态势，我觉得还是向着越来越丰富的角度去做的。最后就是为什么是《大圣归来》燃爆了整个这个市场，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引来了这么多的自来水啊，连大家给他加油助威，我觉得还是跟这个题材是有关系的。因为比如说像去年有些片子品质已经达到了非常精良的一个地步了，比如说像龙之谷破晓奇兵，那它是一个就是网络游戏改编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像那个魁拔去年已经上映到了3集了，魁拔这个系列整个也是一个中国动画上面制作非常精良的这么一个作品系列，但它呢架构了一个特别宏大的原创的这么一个宇宙观啊，什么元阳境界有什么天地两个世界，然后里面又有什么样的运行的规则，然后它的风格呢也多多少少接近了一点日系的风格，它的人物的造型啊什么的。所以这些片子呢没有成为这种，就是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和好评，但是没有引爆这个市场，没有成为这种超越电影之外的文化话题之作，而恰恰仍然是《西游记》的题材成就了这样的一种题材。其实回想一下很有意思，就是首先这几年就是这种奇幻魔幻电影流行的时候呢，《西游记》改编的就特别多啊，就真人的也有《西游降魔篇》啊，大闹天宫之类的。其次呢，就是中国动画电影史上好几部重要的作品都跟《西游记》有关，比如说在40年代初上海孤岛时期，中国的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 娘公主，就是西游记改编的，而迄今为止仍然能够代表中国动画电影高峰的，就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闹天宫，也是西游记改编的，而今天完成了这个市场的扩容破冰这样的一个壮举的，又是一部西游记改编的电影。 就是它虽然是一部经典的被人解读了无数次，但是它依然还有解读的空间。 对，而且这个片子的确是也翻出来它自己的一些新的花样。 嗯，尤其是这一次哈，刚才一直所提到的自来水还有纯净水，其实就是一些网民哈自发的在网络上哈形成一种声势，对这样的一部国产电影点赞，这也是一个挺值得探讨的文化现象的。我不知道沙丹老师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哎，这种现象真的是比较少。您知道现在这个，当然写这个影评，包括那个刷分，都是电影在这个宣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环节吧， 营销手段。 这个很正常啊。我觉得就是，但这次确实是，我会发现好像是真的是很多参与到这个就是喜欢动画的人会非常自发的给这个人这个电影去点赞，然后去自己做这个宣传啊。所以说这个影片，我觉得真是在你周边的很多的朋友，你会知道他明明他不是从事这一行的，也不是跟这个片方没有什么关系，但他真的通过这个电影之后，受到自己很大的，就是自己燃起来之后，他就很形成了一种很风靡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最后就把这个电影给带起来了啊。刚才我也非常那个同意这个苏老师那个观点啊。过去的这些动画片，过去几年呢，其实真的已经有很长足的一些进步啊，但它基本都是分众化的啊，要不然就是给那个小朋友看的，要不然就是给像十万个冷笑话是吧，给二次元人类看的是吧， 二十岁上下的啊。 那这个电影真的是基本上做到了一个合家欢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模式实际上更像是现在好莱坞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通吃型的这样一种模式。大家看类似于像超能什么陆战队这样的一作品，包括像怪物史莱克这样的作品，它里面有一些是非常有深刻道理的地方，是让你成年人可以体会的，但是它也从包括它的设定啊、原画各方面的一设定角度来说，又基本上可以让小朋友也可以去接受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作品可能未来走出去的话，也可能得靠类似这样的作品啊。 其实我们的电影市场是非常欢迎这样合家欢乐的这种动画电影出现的哈。刚才索老师提到了另外的一部优秀的国产动画电影叫《魁拔》他其实拍了三部，我注意到他其实2014年的时候，他的主创说第四部拍不下去了， 对 为什么呢？因为说票房不给力啊。但是现在好在哈，他又准备继续拍了，而且说的是不为了票房，只为了证明国产动画有实力啊。在这里呢，咱们也来听听这个魁拔系列动画片它的一个预告片。 魁拔时隔333年再度复活，天地两界，生灵涂炭，万劫不复。 谁跟我去生死界走一趟？ 我。只要能打开脉门，费多大力气我都不在乎。 准备作战。 脉门怎么打不开？天旋镜反应，魁拔出现了。 小小姐，你在哪儿？ 异界的战士们，现在需要你们站出来消灭魁拔。 来吧，魁拔的主战。 要是我打败了你，你就不会再做魁拔的战士了吧？你的对手是 神圣圣佛尤伟俊，我将无情速摇甲马林。 这什么东西？ 居然能转换代数。 魁拔这个系列的动画电影哈，它其实在国内和国际上都获了不少的奖，而且在业内口碑也不错，也不是面向低幼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在市场上它的表现好像就没有那么好了哈。这也是我们其实想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类似于这种优秀的动画电影，为什么市场表现不那么尽如人意？可能是哪个环节出了点问题？ 就是头两部系列啊，它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跨越的发展。比如说它的第一集出来的时候，的确是 得到了很多的好的口碑，但是呢票房大概是只有300万左右，我记得当时是、但是他时隔两年以后的第二部上映的时候呢，票房就已经达到了2000万了，就是说他一下子票房增长了6-7倍。我觉得魁拔三上映之前的时候，我见到了这个魁拔的那个出品人，他是我的北大的时候大师姐啊，吴寒清女士，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预测一下票房，他说不太好说这个预测，我说按照第一部到第二部的增长量，那你这个肯定至少是能够达到1.5亿左右啊，他觉得也希望这样吧，但是没成想他的第三部上来之后呢，票房和第二部基本上是持平的，就没有个特别大的增长。我觉得这里面呢可能有很多的操作性的问题，比如说魁拔三的档期的选择是在11的档期，可能不是特别合适，因为那个档期最卖座的是心花怒放什么的这种片子啊，就是可能合家欢的反而在那个档期不是很适应。另外呢魁拔是跟我们大圣归来很像，就是完全以前没有做其他的就是产业链其他领域的那种探索，直接就去上院线电影，这个是在中国的动画产业发展里面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其他的绝大多数在电影院上映的国产动画都是产业链做得特别完整的，或者说都是在电视啊网络啊等其他领域积累下来了足够的知名度和人气，最后才相当于是一个大广告一样的走了到电影院。最典型的像喜羊羊这种系列，包括你像什么秦时明月，包括我们现在眼下也正在上的那个猪猪侠之类的，都是通过其他的传播媒介已经获得了相当高的关注度，然后最后再走到电影院。你要是完全在靠电影院自己来宣传一部作品，魁拔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就会显得非常的吃力嘛。所以说后来就是其实他们这个出品魁拔的青青树也意识到了这个，就是他原来也意识到了，只不过他意识到这个问题，只不过就是其他的领域做的不够，马上现在开始，比如说像什么纸媒啊、魁拔之书啊，像什么网络的这种系列剧啊、妖侠传呐、就开始都出来了，其实是整个的他的知名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因为毕竟同样都是从一开始立足于影院发行做宣传的，但是魁拔和大圣归来是没法比的，大圣归来有西游记做依托呀，就是大家一下子就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了。魁拔毕竟它这样一个原创世界观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它肯定会让大家进入到这个故事的情景里面，会有相当大的难度的。 所以要成就一部这个动画电影，还得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共同的作用哈。另外，如果我们把时间退回到2006年的时候，那一年其实也让很多做动画的人感到比较灰心，因为当时有一部动画电影叫《摩比斯环》，耗资是1亿3000万，历时5年精心制作，是400多名动画师哈。但是呢，最后的票房可以说是非常惨淡的，只有600万，也打击了行业的信心。所以沙丹老师，叫好不叫座，这可能背后是一些什么样的因素？ 就是电影这个事情吧，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刚才那个苏老师真的说了，说这个档期就非常非常重要啊。在你说当下是属于暑期档啊，不是在中国还是在这个美国都是最重要的一个档期，因为这个档期时候大家都比较学生都放假了啊，他们没什么事儿啊，他可能就去看电影机会就比较多，白天的场次他的上座率也会比较多，所以像大圣归来这种电影可以用10%到15%的这个排片量可以打过这个小时代和这个栀子花开，那都是30%以上的排片量，可见他的每一场的上座率要是他的3倍啊，说明他可以把这一块的啊，尤其是低幼的这个年龄层次人给开发出来了。第二呢，是跟这个选题真的是非常有关啊。最近我们这个简单的总结了一下咱们这个有史以来的咱们这个《西游记》的电影啊，发现从各个时期以来啊，现在资料馆最早的是1925年的丹杜宇的那盘丝洞啊，至少现在能找着的就将近100部。就这么多的一些文化做积淀呢，大家都知道哈，这个《西游记》大概是什么一个故事。虽然《大圣归来》是在这当中衍生出来一个枝杈式的这样一个故事，但是大家还是知道啊，不用给大家解释啊，什么怎么被压到五行山下的，怎么又蹦出来的，这都不用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直接有。那你这个故事要直接给外国人看的话，可能就有一定的问题。这是一个所谓民族文化的一个问题。那摩比斯环这个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且不说这个片子拍的艺术性怎么样啊，首先摩比斯啊，这个东西首先就是一个西方的一些观念，同时呢，他又是从美外国人那儿挑了几个这个外国人，你也不知道他这到底真的水平怎么样，然后呢一阵忽悠，然后说拍出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影片。但是呢在当时啊，本身大的环境就不是那么的好啊，不像今天300多亿的这样一个票房啊，大家走进电影院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消费的习惯。当时2006年的时候，一年票房才20-30亿，那个时候 咱们那个动画片又不是说非常好的作品，再往前的一个比较成功作品是99年时候上海美影的这个《宝莲灯》啊，这之后几年都没有这样的好的作品。对于这样的一个类型消费来说，大家没有心理这样的一个习惯，远不如说类似于其他的像武侠片这样的一些片种啊。所以如果从片种角度来说，从档期角度来说，包括它的制作啊，它的这个内容魔比四环，大家一听这名都不知道要在干嘛的。所以说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它的这种一针见血的哈、啊，一针见效的这样的一种这种传播的这种效果来说就比较差。所以说我们现在觉得这个我个人会觉得啊，《大圣归来》这个作品我真的觉得是一个个案。 嗯 啊，那么他像这样的一个基于全国大家都比较熟悉这样的故事的背景，同时做的又比较合家欢啊，同时当中你能看到很多香港电影的元素啊，包括特别是大话西游的元素，像美国电影的元素、日本电影动漫的元素，它都融合在一块了啊。但是呢，我觉得它在融合之后，它在地化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它的民族化这块做的相对来说就弱一点啊。所以说，我觉得类似这样的作品想走出去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 嗯，但是这个里面哈，我们其实可以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沙丹尔提到了一点，就是团队制作哈。他这个团队我看是有10年磨练之久哈。所以他们相互之间的一种默契，可能最后也是给大家呈现出这样的一部作品的一个原因。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天天谈，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还将继续，我们稍后见。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助医助学助老助困，募善款，献爱心，传动力。2015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国产动画随大圣归来，这几天中国原创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凭借口碑逆袭，以3天过亿、5天过2亿的票房成绩，成为这个暑期档当之无愧的黑马。影迷评价，《大圣归来》可以和好莱坞匹敌，是当代国产动画的新标杆。近年来，在与日本、美国动漫行业的竞争中，中国原创动漫逆风而上，出现了像《魁拔》《秦时明月》等优秀国产动漫作品，吸引了上千万稳定的粉丝。与此同时，传统动漫也在突围，谋求复兴。品质上乘的国产动漫是如何诞生的？时下中国动漫产业还存在哪些问题和困境呢？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一。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著名影评人，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的索亚斌老师，另外一位呢是著名影评人，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沙丹老师。其实我们说中国动画呢，原来有比较好的一个传统了，像最早的水墨动画，还有一些剪纸动画，但是随着市场化和美国日本的一些动画片进入到中国的这个动画市场，我们的曾经的优势就已经不在了哈。我看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厂长的钱建平，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以往行业内部的危机感主要来自于好莱坞动画大片的那种震撼，但是现在的这种压力呢，更来自于整个国内的市场，有一批新的本土的动漫团队已经崛起，而人才呢大多是在体制之外的。像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大圣归来》，它其实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的动漫的品牌孙悟空。另外像我们小时候也看过像这个黑猫警长，它也是一个我们传统的这种动漫的品牌，怎么能够让这种传统的动漫品牌能够老树开新花？我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 现在最流行一个词啊 ，IP 这个词啊，这个词都已经说烂了啊，就是所谓知识产权的这样一个词。这词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就是说，这样一个形象开发出来之后，它能不能在多媒体或者全行业进行开发啊？比如说啊，大家比如说米老鼠、唐老鸭这样的一个形象啊，不光是能拍电影、电视剧集是吧？还有这个游戏，还有这个，比如说它的一些玩具的授权啊，光这个它就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啊。过去我们在这个上海美影那个时代，当然拍了非常好的一些作品啊，艺术性是非常强的，但艺术性其实是大于它的那个产业性的啊。就是我自己就觉得呢，就是说那个严定宪先生他设计的那个孙悟空那形象，那一个形象我觉得可能比其他所有的形象加起来它的 IP 的价值都高。 啊，因为大家一出现那个孙悟空形象的时候，你大家就知道啊，那是我们心目当中最经典的孙悟空的形象。 嗯， 那从这点角度来说，我甚至还觉得就今天大圣归来的这样一个形象可能还不如那个孙悟空的那个形象的 IP 的那个潜在的价值高啊。所以现在你可以发现，比如说上海美影，它会重新的把比如说一个大概这个60年代初期啊，61年到64年花了7万多张画才拍成了那样一个107分钟的这样一个电影，最后又重新给它3D化之后又票房3-4千万。 嗯， 对于这样一个老的厂子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啊。但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还能不能开发出来类似于像喜羊灰太狼啊，像孙悟空这样大家一看的形象之后你就知道它可以全面拓展的这样一种 IP 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啊，是决定了未来我们能不能不断的去复制大圣归来这样的作品啊。如果这个作品只是说由于这次故事非常的成功啊，或者说这个内容有非常萌的地方让大家很喜欢，是靠口碑决胜的话，那下边啊第二集第三集你能不能的话就不光是要看这种很巧合的这种现象了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在今天这个电影获得很好的票房之后应该思考一些很深刻啊，就深入的有一些危机的地方啊。 对，您说的这特别好，我特别同意，就是有很多文化现象啊，它可能就是达到了一个峰值之后慢慢的就会被淡忘了哈。这动画片可能现在很火，可能过一阵儿大家不记得了，但是如果我们去比如说像迪士尼，我们去看都是一些卡通动画的这种画贴啊、公仔啊，还有这个游街，它能被不断的记忆。 各种各样的那个乐园，对吧？要么有环球乐园、迪士尼乐园，大家进入乐园之后，又和那些 IP 又在不断的互动，都是在强化这个 IP 的它的产业价值啊。我们就这种东西来说啊，听说是万达想做这样类似这样的东西，但是做一个产业园是很容易的。那怎么样把这些形象给开发出来，让我们的国人去认可这种形象？像孙悟空啊这样的，包括喜羊羊灰太狼这样形象，我真的我觉得是我们还是太少了啊。 嗯， 包括在电影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和前提之下呢，有的时候你也需要考虑哪些的东西是可继承的，哪些东西可能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因为比如说曾经中国的动画在世界上非常有名，被称为中国学派啊，但是最能够代表中国学派的魅力的那种水墨动画今天很难能做出来，因为它的成本太高。 是， 直到今天，其实一部20分钟左右的水墨动画，到底它的成本是多少，我们也是不太清楚的，因为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估量的。因为比如说，你像刚才这个沙丹也说，就是一个孙悟空的形象，你设计能怎么计算？按照这个金钱的计算，因为当年比如说很多中国的美术片啊，当年动画片叫美术片嘛，就很多的设计形象的都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一些大师级的人物。 对，包括齐白石他。 对，韩美林什么的都做过。今天可能这些大师设计一个酒壶就要收几千万，那你说他参与一个动画片做形象设计的话，这个成本怎么计算？所以在当年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计划经济之下，很多的动画片的成本是没有办法转化到今天市场经济这个条件之下的，所以就是他没有办法市场化，也就很正常。你说水墨动画特别好，但是大圣归来为什么不拍成水墨画风格？这都没法拍啊，这拍得多少钱呢？这个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一个角度。还有一个我想从就是这种产业之外，从一个内容的角度去说，其实很多传统的东西里边呢未必完全特别适合于今天。 嗯， 因为当年很多的片子，比如说去年吧好像也有，就是把当年的系列片《邋遢大王奇遇记》就剪成了一个完整的电影在院线上映了。 嗯， 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因为我当年小时候看没什么感觉，今天回过头来发现这个片子其实是非常成人化的，或者严重一点说是重口味的，就是它的很多的那种桥段呐、啊，它的那种处理啊、观念呐、啊，其实非常不适合给儿童去欣赏，包括黑猫警长、包括葫芦兄弟之类的，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元素。 嗯， 就说当年我们可能对这种孩子童心这样的一种感觉，怎么样的让孩子维持一个天真烂漫的心性，这种观念并不是特别的强，而是急于催熟教育。积极的让孩子适应成年的社会，按照成人的规则去做人做事，而现在就是这个观念逐渐的是在修正。比如说像去年的春节档的那个冠军的电影大闹天宫，其实整个的评价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觉得那个片子我最认可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在按照迪士尼式的动画片的方式去重新改造孙悟空的这个形象。 嗯， 因为孙悟空这个形象本身有很多问题啊，他干了很多的违法乱纪的事情，他是一个完全桀骜不驯的一种形象，但是如果你完全让孩子去学他的话未必会妥当。 嗯， 所以说在大闹天宫那个电影里面把他改成了一个非常纯真善良的人，那他做了一些坏事，但是因为什么是受了牛魔王的蛊惑和欺骗， 就它本身就在道德上面的瑕疵就减少了很多。那你像今天的这个《大圣归来》，我觉得最好的是它其实是用了两个试点，一个完全儿童化的唐僧的试点，把一个特别爱唠叨的唐僧变成一个爱提问的小孩，这个转化本身也很有智慧。另外呢，用了一个成人化的孙悟空的试点，一个是充满了童心，充满了理想主义，一个是饱经沧桑，一副落寞的这种情怀的这么一个成人视角，这两个之间相互碰撞。其实这种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学西方的电影，比如说你看现在很多成年人电影，比如超级英雄这个什么钢铁侠之类的，他也有中年危机，要一个孩子来重新唤醒他，就这种模式是从西方学来的，但是这个故事盒是我们自己的，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聪明的表示。 其实我们现在的电影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哈。刚才沙丹老师说，可能《大圣归来》这个电影它是一个个案，因为依托着这样的一个经典的作品。现在我们看中国的这个动画电影市场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比如说有一些抄袭之风，还有呢就是可能时间短。